是时间上的巧合，定一个是缘分的安排呢？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，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。不过真的很抱歉，我要走了。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一下，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？ 心已伤，轻轻抹干眼泪，是谁定错对，没法明了。恋爱中显见几番幼稚，未能回忆你，另有所思。再不低声悲泣，哭诉命运是无奈。那需今天多讲，得来故意做障碍。几多抑郁，几多得失，必会慢慢地流逝。请你远去，莫回望。 傻啦，唔好再难过啦。趁着我们大家仲是年轻的时候，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的学业，多啲充实自己啊！为咗将来，我想我的抉择是啱的。如果我们将来真的仲有缘的话，我 心已伤，轻轻抹干眼泪，是谁定错对？没法明了，恋爱中显见。